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宠物经济这样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如今，吸猫撸狗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宠物的日常，给宠物准备零食和玩具，甚至为宠物举办婚礼和派对。不经意间，这个行业已经成长为了一门千亿级的生意，吸引了太多的商家入局。那么现在我国的宠物市场发展的怎么样？它的趋势又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来看下面这篇深度文章。我国的宠物市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西方养宠经验的启蒙、国内知名企业的孕育之后，这个行业终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宠物行业的规模现在接近3000亿元，未来几年我国宠物行业的复合增速在14.2%，到2023年规模将达到4456亿元，是一座相当大的富矿。其实这个行业的发展呢，也离不开大环境的变化。首先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计划生育实施开始，过去那种家族聚居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有很多空巢家庭、丁克家庭也会因为陪伴的需求去饲养宠物。而在生活节奏极快的当下，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也会将萌宠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这一切都在拉动着宠物经济的悄然崛起。其次是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崛起。萌宠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分类，尤其是在短视频红利的阶段，很多所谓的铲屎官都成了拥有百万级粉丝的红人，而他们对于宠物日常的分享也吸引了不少潜在的用户的兴趣，宠物家庭饲养率也在逐步的提升。最后是国内品牌的异军突起，相比那些风格不够年轻化的国外品牌来说，主打性价比、精细化养宠的国内品牌给爱宠人士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在一些种草平台上，有不少博主都将国产宠物产品作为出镜的道具，改变了不少饲养员的养宠思想。我们再来看看宠物行业的三大新特点。在探讨了这个行业崛起的原因和趋势之后，作者也观察到了宠物行业的三大新特点，变化背后都是机遇。第一个特点是主流群体年轻化。在传统的认知当中，老年人是养宠的主流群体，遛狗、遛鸟、逗猫都是大叔大妈。在宠物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人口老龄化也是推动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其中45岁以上的宠物主占了一半。但是在我们国家，年轻人才是宠物消费的主要力量。就从年龄上来说，泛85后宠物主占比达74%，光是85到95这个阶段就占了一半以上。那么从性别上来看呢，女性的养宠比例更高，在消费当中也占了主导地位。相比老一辈的消费者来说，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他们在宠物摄影、美容、保险上的花费也推动了下游服务市场的发展。第二个特点是宠物类型的多样化，除了最常见的猫狗之外，更多的宠物也走到了家庭中来，多类饲养成为了一种趋势。报告显示，水族类是除了狗和猫咪之外头号的选择，鸟类、爬行类和兔子的占比也将近10%。 就连比较稀有的啮齿类和两栖类也变得更加大众。宠物类型的多样化不但让细分市场的品牌有了更大的潜力，也催生了很多宠物体验馆，比如说撸兔馆、撸鸭馆、撸猪馆等等，满足了很多消费者猎奇的心理。第三个特点是消费整体高端化，宠物地位的提高也让宠物主的养宠理念发生了改变。如今，宠物主追求的是健康养宠、快乐养宠和卫生养宠。除了主粮之外，绝大多数的宠物主都会为自己的爱宠购买零食、日用、洗护等用品，其中智能用品的数量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销售额和用户数据都同比增长40%以上。其实这样的趋势也给很多品牌提了一个醒，与其注重主粮的品质，不如在其他类别的用品上开展差异化的竞争，除了让宠物们吃得更好，让他们生活得更快乐同样也很重要。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宠物保险的大众化、主粮消费的线上化也是非常明显的趋势。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一条从线上到线下的完整链条也在逐步生成，宠物行业的飞速发展也是意料之中。第三，什么样的品牌才能脱颖而出呢？外部的环境利好捧红了很多品牌，很多新品类也在这两年得到了爆发。不过，行业的火爆意味着更多资本的入局，想要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还是得从这三个维度去思考和迭代。第一点，让情感成为连接点。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就在强调，宠物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家人。如果还将传播停留在硬广的层面，忽略了和宠物主的真正沟通，就很难进一步的留住人心。有些品牌在宣传当中主打彼此陪伴、共同守护这样的平等关系，在共鸣当中就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好感。第二点是全品类的产业布局。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宠物品牌得靠全品类才能获胜。这样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单一品类的门槛太低，很容易被其他的商品快速的跟上，只有持续的跨品类创新才能够满足大众的新鲜感。二是宠物用品的类目十分繁杂，如果消费者每次都需要在不同的门店当中挑选不同的产品，就很难沉淀忠实的用户。只有缩短大家的购买路径，减轻大家多次收货的困难，才能够不断积累用户的好感和信任。三是一站式的消费体验。从场景的角度来说，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有些宠物品牌在经营面积里集成了宠物繁育、活体零售、宠物寄养、洗护美容、萌宠写真、撸猫馆等创新业态的组合。在这里，宠物主可以实现购买、洗护、寄养等不同环节的决策，实现一站式的消费体验。另外，有机构分析认为，宠物产业链不断延伸，向产品智能化、服务人性化发展。宠物市场的规模化发展使得市场延伸服务不断完善，从传统的宠物食品、宠物用品等领域向宠物摄影、宠物医疗、宠物保险、萌宠体验馆等周边延伸。在宠物经济的带动下，宠物用品细分领域市场已经随之兴盛起来。随着企业自主设计研发能力、产品影响力的增强，一批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宠物特色产品将成为带动宠物市场的发展增量。届时，中国宠物用品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到2024年，中国宠物用品市场将达到443.7亿元，同比增长8.9%。未来，宠物用品向高颜值、重产品设计、智能硬件化、自动化、物联网化的方向发展。在宠物服务当中，医疗、培训也开始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调查结果显示，66.6%的中国养宠人群会定期为宠物进行体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宠物医疗市场规模将增至2670亿元。其中，宠物医院市场规模在2019年大约是202亿元，2023年预计将达到376亿元。随着宠物数量的增加，未来宠物医疗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年均超过10%的增幅。 另外，宠物逐渐发展塑造宠物 APP、 主题体验馆、宠物网红等新业态，宠物自身已经衍生出新的业态，比如宠物咖、宠物 APP、 宠物主题体验馆和宠物网红等等。目前宠物 APP 呢，现在仍在探索的阶段，主要功能是局限在分享状态、咨询宠物疾病、养宠心得、购买宠物用品、 O2O 线上导流至线下。从互联网宠物 APP 累计用户下载量来看，波奇宠物以4312.6万的下载量居于榜首，是第二名小狗在家的两倍。分析师认为，尽管宠物 APP 的种类繁多，但是同质化现象严重。总体来看，宠物 APP 市场是一个相对来说较为空白的市场，有质量、有内涵、能够全面满足爱宠人士需求的 APP 还尚待开发。那么在网红宠物方面，如今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得网红宠物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少宠物主人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宠物生活点滴，加上一定的故事包装，就能够快速地累积起一个小规模的粉丝群体。而有了一定量的粉丝之后呢，宠物便有了成为网红的基础。国外的一些宠物网红经济服务公司就是专门为打造网红宠物而生，他们通过寻找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获得一定粉丝量的网红宠物，通过公司的资源给宠物接广告、代言等项目，并通过宠物 IP 化进行变现，创造经济价值。另外，在宠物主题体验馆方面，其商业模式分为两种。第一种主要是以宠物网红为卖点，满足目前部分人由于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原因无法饲养宠物，但是渴望和宠物游玩的需求，以入场费为主要的盈利手段。第二种是以宠物领养为主要目的，通过宠物主题馆收养流浪猫、流浪狗等等，同时寻找适合领养宠物的顾客，以领养代替贩卖，主要盈利手段是咖啡或者是其他餐食。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有超过70%的消费者对于宠物主题馆有所耳闻，但实际去过的消费者只有44.6%。这些消费者到宠物主题馆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宠物的喜爱以及希望体验新鲜事物。那么在消费数据方面，2021年中国消费者在宠物主题馆当中单次的消费金额在20元到60元的占比为54.6%，消费超过100元的消费者仅占5%。目前宠物主题馆的盈利模式以入场费为主，单次的价格在50元左右。此外，在满意度方面，以猫、狗、兔、鸭等宠物咖为例，2021年中国宠物的主题馆消费者满意度为90.4%，其中76.6%的消费者会推荐具体的主题馆。有分析认为，宠物主题馆属于体验式消费，因此消费者口碑对于宠物主题馆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宠物主题馆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引入羊驼、科尔鸭、小香猪等网红品种吸引消费者，同步引入供换装拍照的服务和提供和服、经典 IP 形象的主题服装，消费者可以和小动物合影留念。而不限时拍照服务的增加却拉长了消费者的停留时间，翻台率变低是其直接影响。另外，对于没有养宠经验的消费者来说，手里没有零食的情况下要吸引小动物的注意是非常困难的。没有服务意识的小动物基本不会受到客户人为的情绪控制，消费者只能看着动物们自顾自的玩耍，无视客人的存在。于是很多消费者会从体验前的期待和兴奋变为体验后的尴尬和失落。由于体验感和想象存在较大的差距，部分消费者表示不再会去第二次。那么除了房租、人工和动物们的日常开销之外，宠物体验馆可能还会面临着动物生病或者是消费者不慎受伤所需要的医药费，客流不足的某些店每个月还存在亏损的情况。由此可见，宠物主题馆作为一种近年来兴起的休闲娱乐方式，虽然市场发展的速度较为迅速，但是目前的运营模式主要是依靠萌宠吸引消费者，盈利模式主要是入场费以及宠物用品的销售为主，盈利手段的单一化仍然是急需突破的枷锁。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今年云吸猫狗成为了人们消遣时的新乐趣。快手的相关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5月，快手每5.4秒就有一场宠物直播，宠物观众超1亿人。除了可爱卖萌，宠物们的带货能力也不容小觑。在618促销期间，有抖音宠物主播曾经和宠物垂直电商合作，直播带货金额达208万元。再来看 B 站最火的新晋宠物网红，那就是黑脸羊墨宝了。墨宝呢，是一个 UP 主宋柯不听话养的一只黑脸羊。这位 UP 主的第一条视频发布于今年的5月31号，标题为养了一只没有脸的羊好纠结，只有短短的44秒，却斩获了播放量500多万。那么截止到现在，这位 UP 主已经通过分享自己的羊墨宝的日常涨粉60多万。毫不夸张地说，只要 UP 主更新动态，几乎次次都要上 B 站的热门。而 UP 主宋柯不听话至今发布了28个视频，平均播放量在300万左右。细看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视频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墨宝这只羊的视频画面配上 UP 主的旁白，与其说是生活记录，不如说是一出黑脸羊大战主人的情景喜剧。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质疑这些视频是摆拍，但是马上会有更多的网友回复，假的怎么了，我看他们就图一乐，有意思不就行了。再不然就是说，能把假的讲得这么有意思也是一种本事。这实际上反映出了如今大多数云吸宠的年轻人的心理。不管是常规的猫猫狗狗，还是猎奇的黑脸羊、大蜘蛛，在没有伤害到宠物的前提下，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这些短视频究竟是不是摆拍。更何况，在宠物类的短视频之外，现在又多了宠物直播。事实上，早在自媒体平台上宠物直播走红之前，网上就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直播项目——大熊猫直播。2013年8月，央视推出了以国宝大熊猫为主要载体的全媒体频道 iPanda， 面向全球网民24小时不间断地直播大熊猫的生活，吸引了不少粉丝，甚至有人能从一模一样的熊猫群里认出自己的爱豆熊猫。毫无疑问，不管是抖音、快手还是西瓜 B 站，萌宠啊，如今都是站在风口的，成为了自媒体又一代的所谓流量收割机。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萌宠类内容的商业化形态如今更加多样，除了基本的打赏、广告变现渠道，还有电商、知识变现、平台补贴、流量分成、 IP 开发等路径，可以说关注度是非常高了。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宠物进阶为家人的过程当中，宠物商品也开始朝人的消费习惯靠拢，像是渠道为王、颜值经济、网红种草、跨界联动这些策略在宠物行业一样适用，毕竟受众大多是年轻的消费者。但是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宠物行业一些比较颠覆性的特点也值得大家思考，像是养宠人更在意宠物的哪些方面，在购买宠物产品时有哪些差异化的诉求，以及什么样的宠物正在从小众走向大众。只有随时关注行业发展的趋势，才能够在这个快速增长的赛道当中取得属于自己的成功。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就宠物经济这个话题呢，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赖阳老师，首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发现养宠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几乎就是每个年轻人身边哈，5个里面至少有3个人都养猫或者养狗，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点啊。 第一个呢，实际上首先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大家的消费能力提升带来的。因为像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别说这个现在养各种宠物啊，那个基本上那会儿是城市里大家禁止养狗。那为什么禁止养狗呢？不是说这个有狂犬病啊或者其他原因，而是消耗粮食很多。 嗯， 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缺粮食，所以养宠物来说的话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负担。而现在呢，大家能养宠物呢，应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呢，像这样的消费呢，对于现在的人生活当中呢是不存在压力的。这个呢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根基。第二呢，就是现代人呢在生活中呢更关注呢，哎，与社会、与人、与自然的互动，更加的呢就是有更多的爱心的这种展现。那么宠物的话呢，实际上跟人呢有很好的交流，这种互动呢实际上也是人的爱心的一种的，这个就是心灵的一种交流。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是现代人的这个心理的需求，特别现在大的都市当中呢，这个呢大家呢更加呢关注于这个亲情友情，除了跟人的交往之外呢，哎，与各种的生物的这种交往呢也成为可能。第三呢，就是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之后呢，整个宠物产业呢越来越社会化，越来服务呢越来越周全，养宠物呢应该说呢这个门槛条件也大大不一样了。过去你养个宠物说实在是半自然的散养，这宠物随便乱跑，动物身上长虱子，长的各种的寄生虫、寄生病，吃了东西不卫生等等，对家庭卫生也是压力。现在呢，各种宠物有专门的宠物食品，宠物呢有专门的宠物医院，医疗条件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甚至呢有专门的营养配餐，有宠物游乐的各种各样的设施。那么宠物也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呢，这个养宠物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哎，在家庭当中呢，也是就是说，这个对家庭的环境啊、卫生状况啊等等，也不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压力。而且呢，这个也宠物也干干净净的，也不用担心一些卫生啊、疾病方面的这种问题，所以大家也更愿意养宠物，因为既卫生又安全。 嗯，那其实最近几年这个宠物的保险啊、培训啊，还有摄影、殡葬等等这些服务正在兴起啊。那相比之前的这个美容啊、寄养服务来看，您觉得前面所说的这些领域未来它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呢？ 我觉得发展前景会非常好的，因为像刚才说的，随着大家这个经济条件的改善，特别是这种大家这种社会的爱心的这种变化，过去如果说吃饭都是有很大压力的情况下，大家没有那么多爱心的释放，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时候呢，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现在更多的话，人呢，他不仅仅是满足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他很多的是心理的这种满足和需求，在这里面的话，跟宠物很好的互动，对宠物会有更多的关心和关爱。像过去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养猫是为了捉老鼠，现在呢，完全是为了一种心理的需求，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关心关爱跟动物之间的这种交流。那么的话，对动物的关心层次就不一样了。过去呢，可能没有这样的这个需求，是用粗放的养。现在呢，可能对动物呢，大家是更多的投入爱心之后，那么也希望他们享受不亚于人的，包括医疗，包括这个休闲的这种设施场所。像我看到国外有朋友发新西兰的家里面，啊，那养的那狗，那狗圈看着那个不是咱们一个狗窝了，那是简直是一套很大的房子，里面有沙发，那狗在里面住得很舒服，跟那个一个空间，然后很大的一个院子，狗在里面随便的跑。就是说随着生活条件的这种提升的话呢，也希望宠物呢享受呢这个不亚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福利和待遇，所以给宠物穿这个名牌的服装，给宠物这个定期的这个梳理，这个定期的卫生的检查，甚至宠物的按摩呀、休闲呀，哎，宠物的各种医疗服务啊等等，现在是越来越到位了。像现在过去宠物生了病，那个可能也就不了了之， 嗯，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去世了。现在宠物得了病，都是要看对家人一样带到医院去诊断，各种各样的病呢，哎，进行那个及时的救治，让宠物的生活生存条件呢彻底的这种改善，这是未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而这个产业呢必然会越来越大，而宠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嗯，而我们看到现在哈，就这些这个萌宠咖啡啊等等，这些也是出现了有挺多年的了。我们发现就是这些咖啡馆里的动物哈，从之前我们看到比较多的猫啊狗啊之外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种类的动物都出现在了这个咖啡馆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个小浣熊，还有水豚等等，这些都在出来营业了。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呢？ 老师让大家对宠物的这种接触的话呢，现在呢就是随着卫生条件，这个就是养宠物的各种各样的技术条件的改善呢，这个可以选择的品种也会越来越丰富，而人呢也不满足于平时啊，仅仅是猫啊狗啊这些常规的宠物，养各种各样宠物也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养蛇，有的人养壁虎，有的人养蜥蜴等等等等。那么呢，刚才你说的这些个宠物呢，这个被养呢也是一个很多人越来越多的选择。而在这种萌宠的餐厅也好啊，咖啡厅也好啊，它是除了本身呢就是要有这种独特特点之外呢，它吸引消费者呢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有一些跟其他竞争对手不同的内容，更新颖的选择。那么越是消费者不常接触到的宠物，那么呢越能吸引消费者呢到这里来体验。因为常规的猫狗大家体验的这个机会太多了，频次太多了，过去名贵的猫大家还去看一看，现在名贵的猫很多人家里自己都养了，所以这时候呢一些独特性的可能自己家里养起来有一定难度的宠物在这里展现和交流，那可能呢对消费者会有更多的吸引力，这是他们选择的原因。 嗯，那么另外啊，这在这个卫生环境方面，您觉得这个商家他应该怎么样去考量呢？ 宠物呢这个卫生的标准的提升呢，实际上是它是以经济的投入为基础的，只要有足够的这个经济的投入的话，宠物也可以享受到不亚于人的各种各样卫生条件，所以卫生条件做得足够好，那么卫生问题呢实际上就不是问题。但这个呢实际上也是需要谨慎的，如果说不重视卫生问题，那么的话带来各种宠物的疾病，甚至人和宠物共同会的就是传染的疾病的话，会带来各种各样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呢，企业呢还是要更加的这个谨慎，更加的这个就是在这里面呢有细致的这种关注，而不是说哎这个我们就养了一些宠物好像貌似没病也不出什么问题就没什么事儿了，而是一定呢要绷紧这根弦儿，万一出现了一些人和宠物共同传播的疾病的话，那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刚才前面我也说了，从现在的经济条件来说呢，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只是呢企业一定要上紧这根弦儿，并且呢为此呢要有足够的这种重视。 另外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保有量已经是居世界第三了，但是养宠家庭比例仅仅是6%，其实远不及欧洲还有美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宠物市场的渗透率强。您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经济水平的原因然后所导致的吗？ 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经济发展还并不是完全均衡的，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水平差距更大，那么我们还有相当多的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就是说并不是说完全达到小康以上水平的消费群体，那我们不能光看一线都市里面的这个人群的这个生活水平来评判呢，这个到底是这哎呀宠物到底你看比例是多少。实际上你要是在这个大城市的这个就是收入水平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当中呢，像宠物的这个养宠物的比例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们要把广大农村地区人群也算上的话，那差距肯定是很明显的了。 嗯，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分析说啊，现在呢萌宠餐厅这样的经济已经慢慢的在消退了，有大量的为萌宠餐厅而生的这些宠物啊，面临着这个没地儿营业这样一个现象。您觉得哈，像宠物经济这一个赛道，未来它可能是往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 实际上现在宠物经济这个就是各种创新农业也多，像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吸猫馆， 嗯， 大家在这里就跟宠物零距离接触的，有的购物中心我就看里面有小鸭子，各种各样的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小兔子等等的，消费者花钱就可以进去摸一摸，这样的比例越来越高，就相当于大家愿意为纯粹的跟宠物打交道这种体验就付费，实际上这样的经济呢还是很发达的。但是有些萌宠餐厅不好呢，实际上跟他们的经营定位发展的思维呢还是存在一些个问题的。比如说现在萌宠餐厅，哎，他那些宠物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不新鲜，那个他们的餐饮的价格呢并不便宜，但是作为一个餐厅，消费者首先还是要吃，不是来摸猫摸狗，到这来了之后这个一吃口味确实不怎么样，而价格呢又不便宜，那它怎么可能有持续的吸引力呢？所以呢，实际上要做好经营的话，还得分析这个消费者为什么而来，你的经营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怎么能有核心的吸引力，而不是消费者就来一次拍个照，然后觉得吐槽这个又贵又难吃，再也不上当，下次再也不来了。那既然要摸猫吸猫，那我干脆去吸猫馆单独去玩猫吸猫不好吗？ 嗯，确实。那如果说宠物经济哈这个分类的话，您觉得慢慢会越来越垂直吗？比如说像这种萌宠摄影哈，就是我个人认为萌宠摄影这块可能一般吧，因为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猫它就胆子很小啊什么，如果专门去给它开一个这样专门摄影的领域，是不是我觉得发展可能没有那么好啊？ 嗯，我觉得就是扩展的领域会越来越多，这里面既包括呢一些个就是说独立的一些功能服务，也包括呢相当一些服务的复合化的经营运作，比如说萌宠，我在这里面的话一些萌宠的活动啊，一些萌宠的保养啊等等，可能跟萌宠的摄影它是不是可以结合起来做组合式的服务，我觉得这种呢就有可能会出来。而这种的消费者呢，刚才说到了，消费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为宠物花钱的能力越来越强呢，那么人能享受的各种服务，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一些个就是服务的项目呢，这个萌宠市场里呢也都会逐渐出现的，只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呢，它相应的消费的群体的规模不同，有的领域比如宠物的这个食物，可能呢这个规模最大，大家是共识，大家都要让宠物这个吃的好一些。哎，那是其他的呢，给宠物摄影啊，一些个就是高端的医疗啊，宠物的美容啊等等，那可能不同的人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消费能力和养宠物的不同的这个理念观念呢，可能就会选择的就层级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市场整体很庞大，但是呢相应它也是分层级的，也是某些领域呢会非常的大，某些领域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规模限度的。 嗯，那么在您看来，未来这个宠物经济是不是它的发展前景仍然是不错的呢？ 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只要经济持续的增长，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那么呢肯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前景的。但是呢发展前景好呢并不等于所有企业都可以盲目的入市，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呢这个研究深研究透，相应的消费的这种者的这种规律和整个消费呢不同，像刚才你说的像摄影啊等等，这些有多少消费者能接受，消费者接受的程度和消费者对价格的接受的程度，市场的竞争程度等等呢，哎，都是需要进行这个专业的这种测算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赖阳老师跟我们精彩的分享。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Yes, okay.